凌晨十二点。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现在由高运船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长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九点，一共有1,035,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超过41万，当中近40%是内地旅客，最多人经高铁西九龙站入境，其次是落马洲口岸，出境就有大约62万人次，港人占超过41万，当中43%人主要经罗湖和落马洲口岸到内地。而黄金周假期头两日来港的内地访客，较去年同期增多超过30%。一名女子星期五朝早在旺角帝京酒店房间内昏迷，送往广华医院之后，延至当日挨晚不治，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一名42岁男子正被扣查。警方话，前日清晨6:30接获酒店职员报案，指一名46岁女子在房内晕倒，到场人员发现女子倒卧在凳上面，脸部受伤。初步调查显示，死者怀疑曾经在房入面被一名男子以硬物袭击，男子其后逃走。警方之后在同区以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拘捕这一名42岁男子，经进一步调查之后将案件改列为谋杀案，警方稍后为死者安排验尸，确定死因。警方国安处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协助潜逃者郭凤仪更改保险单内容和企图提取相关保险单结余，两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及刑事罪行条例中有关处理属于潜逃者的资金罪。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法例写得很清楚，定明不同元素，只要有人犯法，警方就会执法，又说始终会有手中的个案，并存在是不是先例。新加坡国会选举抽样点票结果显示，人民行动党胜出，可以继续执政。今届大选一共有211名的候选人竞逐97个议席。海峡时报报道说，人民行动党赢得至少87个议席，占国会过半数议席。最大在野党工人党就在亚裕尼和圣港两个集选区以及后港单选区胜出，赢得10个国会议席。今次是黄循财去年接替李显龙担任总理以及人民行动党秘书长之后，首次带领执政党参加全国选举，被认为是他面临的首次重大考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赢得国会大选，成为21年来首位成功连任的澳洲总理。他的主要对手自由党党魁达顿承认落败，达顿同时失去个人国会议席。阿尔巴尼斯说，工党在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他感谢选民继续给予工党机会，誓言会带领国家渡过全球不确定性的艰难时期，执政团队会带着信心和决心承担重任。落败的达顿已经致电阿尔巴尼斯祝贺工党胜选，达顿承认自由党和国家党组成的联盟在选举中表现得不够好，他会承担全部责任。印巴紧张关系升温之际，巴基斯坦军方宣布成功试射地对地弹道导弹。巴基斯坦军方声称，今次试射的阿布达里导弹射程450公里，可以精确打击目标，有助增强军队的战略威慑能力。今次试射目的是要确保战略部队的备战状态，验证导航精确度、机动性等导弹关键技术参数。印度当局同日就宣布，即日起禁止进口原产于巴基斯坦或者巴基斯坦过境的货物，任何悬挂巴基斯坦国旗的船不可以停靠印度港口。邮政部门亦都宣布暂停接收来自巴基斯坦的邮件和包裹。印度控制的哈什米尔地区个几星期之前发生枪击事件，26名游客死亡，印度指控巴基斯坦涉事，但巴方否认。

Ben 同 Benson 唱歌吓， 我系 Ben 李友毅， 我系 Benson 李国威， 而我哋嘅嘉宾就系邓紫峰同埋佢女女 Natalie。 Hello， 欢迎你哋。 啊嗱，正话咧就一路大家倾得好开心啦，就听咗 Natalie 啲嗰啲音乐，哇正，好好。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就不如访问一下我哋嘅即系亲爱慈爱嘅爹哋啦。其实嗱。讲翻个名先， 系 其实咧，你啲子女个名有冇特别嘅意思嘅咧？ 冇啊，好random 噶咋，吓吓咁即系。 阿琼芝系点解叫呢个名咧？ 即系嗰阵时睇过有句嘢叫做琼楼玉阁之柏常青。 哦、 我記得嚇，有見過人，即係有啲人咁樣寫咗個評語出嚟。 OK， 咁我諗話，咦，不如就叫瓊芝啦。咁諗啊，你唔好介意啊，好難寫嘅， 真係好難寫嘅， 原來係有 即係瓊瑤個瓊係好難寫嘅。我你突然間問我，我都未必記得啊。 係嘛？咁即係其實每一個子女嘅名都係你有冇即係好花心思去？ 譬如松輝、柏輝啦，兩個孖仔就係松柏，咁即係都係 對住。 代表佢哋嘅健康啦，熟知就熟女嘅一个形象咁咯， 系、 所以冇乜特别嘅一个意思。 Okay, 非常好，我简单啲，我仔叫 Benson，Ben 个仔 系 Benson 系，所以咁其实咧如果你哋父女一齐上嚟我哋节目咧，我一定要就系问问 Natalie 啦。其实你觉得你个爹哋系一个点样嘅爹哋咧？ 咁爸爸系好好嘅，我觉得佢由细我都觉得呢样嘢好彩，就系、因为爸爸可能。是呢一届嘅人啦，佢好 support 我咧，系做即系我做音乐啊，做画画啊，乜都系咧，佢好 support 我，佢唔会话特别话啊，你要第二大个出嚟要搵好多钱啊，要做医生啊，佢冇特别呢个嘅压力嘅，佢由细到大都好培养啊，你中意画画好啦，你学多啲啦，啊，中意你唱歌好啦，去玩啦，佢好培养我，真系有嘅兴趣，咁我呢一方面我而家大咗之后真系好 appreciate 嘅， 系嘛，系啊，咁佢严唔严嘅咧，又会唔会罚下你嘅咧？嗱，我系想问你有冇打过你或者罚过你 爸爸反而好傻嘅。中意玩咯，跟住细个中意整蛊我哋咯，唔系话真系严，但系中意整蛊我哋。 整蛊系啊，讲啲整蛊嘢你听下嚟。 啊，由细老豆，我记得我细个啦，阿妈好唔开心呢件事，就系咧，我爸爸好醒啦，因为佢俾我食嗰啲好多 sugar。我翻学前咧，佢有个牛油同埋好多摆好多 sugar， 佢觉得因为我食完之后，哇，个人真系 太 夸张，觉得好搞笑。跟住佢，我记得有一排系每日朝早佢都系叫工人 整乜乜细路仔， 系啊，你 hyper 开心啲去玩啦。 牛油砂糖多士咁啊，最好食， 搞到我细路仔系，跟住佢觉得好搞笑，觉得好好笑。佢阿妈发现咗之后，激咁嬲啦，唔可以俾佢咁食啲咁嘅嘢嘅。 死啦，咪即系 sugar daddy，sugar daddy 喎。我谂我对佢哋个几兄弟姊妹都系噶啦，都系我系观察住佢哋，但系唔干预佢哋。 观察 系我一路会观察住嘅，即系睇下佢嘅价值观啊，样嘢拿捏得好唔好啊咁，我会观察嘅，但系我就唔会阻止佢哋去做佢哋想做嘅嘢咯。 但系你好忙噶、你啲工作都即系时间又 系啦，好得闲。 你几时得闲噶啊？ 做完节目，喂，我哋做完香港早晨系听讲系九点嘅， 系我朝早。 咁同埋系咯。讲真啦，喺我又唔系话即系投入好多时间去拍剧或者咩，咁所以变咗我做主持为主嘅话咧，我觉得都多咗啲时间可以照顾翻啲仔女嘅，即系拍剧就我觉得佢哋系有佢哋好辛苦嘅地方，即系可能一年有几个月走咗去内地或者去咗外地周围去拍。咁嗰几个月就冇咗噶 啦， 就错失咗噶啦佢个成长。咁我就好唔想有呢个遗憾， 所以你少拍剧， 我就好少尽量唔拍剧啦吓。咁同埋希望多啲可以睇住佢哋个成长。咁我觉得系无悔咯呢样。 啊，呢个真系你啲时间买唔翻噶嘛？ 唔系细个过咗就过 咗，过咗细个嗰阵时佢哋真系好得意啊！嗰段时间真系如果错过咗，真系有阵时遗憾嘅。 梗系啦，所以咁啊开心嘅。 但系你拍剧嚟讲咧。你好少拍古装喎，系嘛？ 试过一次两次啦，吓、一次有一次一次。 但你啲时装嘅形象多数做阿 Sir 啊、律师啊嗰啲系咪？ 都系嗰啲啦，飞机师啊、律师啊、Sir 啊呢几样嘢啦。咁古装冇。 有冇睇过爸爸古装？ 我自己都 古装同冇印象， 都冇印象， 都系全部系嗰啲阿 Sir 嗰啲咁 样 印象。 系啦， 古装系少印象。 咁佢翻屋企会唔会自己扮阿 Sir 咧？又做翻阿 Sir 嘅样俾你睇咧？ 咁爸爸可能同细佬中意啲讲下啲当兵嘅嘢咁咯，或者讲下啲军类型嘅嘢咁。 系咪大家都有呢个兴趣？系咪咧？ 啲仔冇乜。 都冇乜， 即系冇乜呢啲有兴趣 嘅，系嘛？但系譬如你讲翻嗰阵时，你都系做过 义勇军， 义勇军啊，系咯。其实嗰阵时都 辛苦，嗰个 training 好难忘噶， 系嘛？ 系嗰个 training 系又系买唔翻嘅， 又买唔翻， 点都买唔翻。 即系嗰阵时真系荒山野岭喎，你 系啊？我嗰阵时要去守边境啦，即系起码我沙头角一路打到落去流浮山。上下白泥嗰度，我全个边境都守过晒，咁都系一个即系自己个人嘅 经历啊！呢、這个 经历啦，好特别嘅经历啦，吓， 即系唔系一般人有嘅经历。 亦都有同啲 Gaga 咁喺度山操啊、演习啊，咁嗰啲又系一个好特别嘅经历，咁、所以开心嘅。咁、我记得嗰阵时我做紧无线噶啦嘛，咁有阵时喺边境，我又有个节目，又要走翻出嚟。都未夠瞓咁啊！整完之后又要换翻套衫，又走翻入去边境咁，嗰啲都咁嘅经验咯，都几好玩噶。 啊，不如唔使换嚟啦，就着翻嗰套啦，就做翻。我记得好多啲辅警咧，真系着翻嗰套衫去， 都会 做噶， 系啊， 就 作 扮 拍剧 拍剧就着翻嗰套衫，辅警就着翻嗰套军装噶。 哦，即系佢本身系辅警， 有啲辅警， 有啲辅警 着翻嗰套衫。 哦，哇， 因为佢系辅警嚟啫嘛。 咁 actually， 但系佢。在外国有没有什么影响到你啊？真的。我对你的影响都是在音乐啊，少少放纵下你们啫。 是的，咁系咯，我其实外国那边都学到很多东西的，因为我觉得那边的风格同始终同香港是不同的。咁喺到那边，我其实很多 influence 都在由外国那边，或者由细 或者系咯，有冇影响？ 你哋都是校友嚟喎，我知。 系 咪系啊？全部都系校友。 啊，唔系，我系波士顿大学， 波士顿啊， 佢就唔系， 唔系 ，OK。 但系因为爸爸由细到大都俾我听好多 Beatles 啊，即系有少少 Western influence。咁啊，去到外国咧，我觉得嗰度发挥到好多嘅，即系嗰度学到真系好多嘅唔同嘅音乐 style 咁咯。 咁你都系沉醉于个音乐嗰各方面嘅， 都系多啲啊。 但我觉得你演艺绝对冇问题啦，咁靓女， 演 技 系 应该 系啦。 之前都有谂过，但系始终我反而我都系中意翻摄影同啊，我觉得呢个衬我多啲咯，其实 啊嘛， 系啊。 不过可能人哋唔系咁睇咧，可能哇，除咗呢个呢个， 有少少 modeling 嘅，你 IFC 你我其实我个样都摆咗度嘅， 哦系嘛， 好搞笑，都有少少真系。 边个位啊？等我睇睇先， 我打下卡先 啦。嗱 ，IFC 你见到个女仔戴住 headphone 嗰个就我啦。 哦 ，OK， 咁啊， 其实我都有自己做过啲嘢嘅，系啊，即系少少 modeling 啊，呢方面都有做过，但系就冇话真系去，系咯， 相对嚟 讲真系去 pursue 咯。 不过话音乐原来都好多唔同地区唔同风格噶， 系啊，咁我。希望我其實我自己風格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國家 influence 嘅，咁有陣時可以帶嚟啲新啲嘅 sound 嚟翻嚟香港，可能俾下香港啲人聽下啲唔同嘅聲，其實我都好有呢個嘅 style。 我覺得你呢個一定你做得到嘅，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啦，其實你覺得你自己似爹哋定似媽咪多啦？ 哦，人哋话我个样就似妈咪嘅 ，OK， 但我个性格似爹哋咯。 系啊，呢个 就 咁即系好定唔好啊？ 好，因为你爹哋妈咪都样都好嘅，咁你似边样得啦 ？That's both honestly， 唔系啊，系真系我话样似妈咪，但系性格我好似爹哋嘅，好似佢乜都想学。 咁你会唔会中意整蛊人啊？ 其实 都会 噶， 即系我仔 一样，有少少， 中意即系中意噶， 系啊， 我觉得个童心好紧要噶，其实尤其是我哋呢个 age， 其实你永远都系一个童心或者一种好奇心，咁你就觉得人生系真系好有趣噶啦。 冇错，你唔好自己即系箍住晒，我一定要咁做。其实世界咁多 opportunity。 乜都可以學， 乜都可以學，所以我話六啊幾歲學電單車啦，跟住跟你學 bass 啦，彈低音吉他，真係我嗰時佢係我個 consultant 嚟嘅，我話買咩吉他好咧，買 bass 吉他，哇佢俾曬嗰啲，我記得喺個船嗰度嘅， 係啊， 喺我哋去亞西洲打波， 亞西洲打波喺個船， 喺個船嗰度傾，傾完之後跟住學埋打鼓。跟住哇，幾好玩嘅真係，真係全部都係靠佢啊！咁唔緊要，我哋一陣間咧仲有好多嘢傾嘅，我哋仲有 part， 記住翻嚟繼續留意。 神奇，命中一灯一房里呼气，原来我在制造角色，加你在演戏。唯有我会给你点灯，会给你一夜色彩与光暗。唯有我背起你一身，行前百尺，心尽情放任。晴天阴天，一生欢。 小女向来了吗？也是最终一教训，从来也是过梦，最终于脑内封印。明明记孩童欢喜，冷冻爸爸帮我去感被，背后人有你笑欢庆望与不记，有今天的我全靠你，细胞神奇遗传万物，我在这天这地，你在制造角色靠我在演戏，唯有你会给我点灯，会给我一夜色彩与光暗，唯有你背起我一身，行前把这生尽情封印，晴天阴天一生欢笑泪痕泪了吗？也是最终一教训，从来也是个梦，最终不和缘与份，拼命继续去记不起，背后身影总有一个人，谁在点起一盏灯，谁感激多得身后有神，每位不见的替身，最终一位最美只有一个人，尽处有一人去开灯。会给我点灯，会给我一夜色彩与光暗，唯有我背起我一身，行前把这生尽情放任，晴天阴天一生欢笑泪恨，累了吗？也是最终一教训，从来也是个梦里捉人，从来也是去自制光暗，似就书房里抖震，明了吗？脑海那声音，这生会道别这肉身，难得这生这生找到永魂，在你身后留落印，从来生生不息，不空不稳，怀抱里印下灿烂星光的脚印。 我增值先， 你想增值？有机会啦！即刻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合办持续进修基金认可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助你全方位提升自己。 感觉都打31209988，上 metroradio.com.hk/997睇详情先。 六月份开课。 不过我都要增值张卡先。 是日韩风主持 JY。 Yasobi 在2024年为奥运创作的歌曲，当时就觉得啊这首歌好热血，是写给运动员啦咁样。但直至上年年尾睇完他们的 show， 去到2025年继续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其实他们都是写紧俾自己，这一刻终于企咗在梦想中的舞台，呈现紧最好的自己俾大家。同样是写俾自己的歌曲，同内心的自己对话。泰然这一首歌就嚟得更加直接同你讲 ，I wrote a letter to myself。 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诗日寒风。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唱到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唱到行， 我是 Ben， 李有毅，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我们的嘉宾呢就是有 Patrick 邓子峰同埋佢嘅大女 Natalie。 Hello， 啊 Patrick， 我又想问下你啊，你有冇打算退休嘅咧？ 冇， 冇啊，即系你觉得二十亿仲未够啊？ 全面啫嘛， 二十亿仲未够， 唔知咩止水嚟嘅呢样 嘢。咁你真系仲要继续落去？ 冇咁永不言忧嘅，因为我觉得喺演艺事业嚟讲，其实有好多空间嘅、嗯。只不过点讲咧？嗱，我又好少刻意去编排自己想点样去部署我下一步嘅，即系我。有一套电影俾我好大启发就是 Forrest Gump。 哦、okay、 即是 Forrest Gump， 你有冇留意到佢成生人呢其实系慢慢慢慢同佢编排咗嘅。冥冥中好多时唔系佢刻意可以做到嘅嘢。咁、嗯、我觉得其实人生都系咁，好似嗰块树叶咁飘啊飘啊飘啊飘啊唔知去边。咁、但系自有一个安排啦，可能有阵时喺演艺事业入面我做到喺主持啊司仪啊呢方面都有自己嘅满足感啦。咁、但系希望喺第啲发展嘅时候又未搵到嘅时候，咁就系等一个机遇囉、 嗯。 我都唔知系咩机遇嚟㗎、嗯。不过总之系当你有时间嘅时候就装备自己咯。 其实好多时候都系讲退休，退休咩？退而不休， 冇 㗎。或者系退休就 retire， 将条胎换咗啫嘛，换条新胎去行啫嘛，系咪？咁、你自己就咁啦。咁但系你对你嘅女女咧，有冇期望？ 冇啊，期望系佢自己嘅事嚟噶啦，系咪啊？ 都系嘅，都系嘅。 咁你有咩期望？ 你有啲咩期望啊？ 唔系嘅，其实我都好希望可以除咗香港发展之外咧、我都想有个比较国际啲嘅 platform 啦，可能国际啲去发展喺外国、或者喺欧洲咧唔同嘅地方，希望 in the future 做到可以。但系可以 represent 到少少香港，因为我觉得始终香港都系一个大家好想互相帮大家嘅一个 city 啦、 成长嘅地方， 成长嘅地方系啊，始终系我个一个 home。咁我希望第时大个，如果真系可以喺外国嗰边或者第啲地方做得，然后可以做多啲嘢咧，希望可以带到香港呢个名出去。 哇，真系好啦， 真系 有 个 即系一个元素啦，一种香港嘅， 即系八大 DJ 咁样，会唔会啊？ 希望啊， 摄影师咁样 系啦，即系翻香港咁咯，因为始终香港系有个 home， 系有个 background， 系有个 culture。咁 知唔知我睇你嘅 IG 咧，我几惊咧要同你讲英文，即系完全咦？好爱国喎、 啊！ 原来讲广东话， 广东话系 广东话 都系 好好喎， 好好系啊！ 我逼佢哋一定要成日讲住噶， 系就咪睇爸爸啲剧学翻嚟咯。 咁咧， 由细睇到大， 拍多啲啊！ 唔好啦，唔好啦！ 喂，你到龙拱威都好劲喎，到而家都系好， 都够啦，见好就收， 见啊！好啦，咁讲返即係你係星二代嚟㗎嘛，其实我又探讨下啦，即係你有冇压力㗎呢其实。 其实我冇特别觉得有压力嘅，同埋我觉得得意咗，虽然係星二代，但係我唔係真係做司仪嗰方面，同埋又唔係做 actor 嗰方面、所以其实同爸爸做嘅都係有啲唔同嘅比较。咁、所以呢一方面我就唔会特别觉得有压力囉。 因为我觉得压力可能源自呢，如果个仔都係或者个女都係喺返我自己嗰、那个界别嗰度咧，咁可能就会佢有机会永远喺我个影下低啊，即系活在我个影子入边吓，咁、人哋可能会比较。 系 咁、最容易比较就系 咁。咁仔，咁你会唔会有咧？ 你话咧？ 唔多唔少都有噶啦。 咁但系我亦都好 protect 佢哋嘅，因为佢哋由细到大，我譬如我自己啲社交媒体，我从来唔会抌屋企人嘅相上去。 O K， 吓，即系我等佢哋冇压力咯，自由自在咁，有佢哋自己嘅朋友圈，有佢哋自己嘅个人空间。咁我啲相永远都系抌我自己嘅。 咁倒翻转，你仔女会唔会抌你嘅相上去咧？ 又唔会， 又唔会。 佢有都剪开咗先，剪走阿爹哋嗰边先，跟住。 咁你其实嗱，我而家讲翻咧，即系好多 AI 嘅出现咧。其实我觉得对你影相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呢个浪潮会唔会有啲影响咧？或者 一定有影响嘅，我觉得 AI。但系 AI 而家对我嚟讲咧 ，at least 系一个可以帮我执相执得快啲嘅一个 tool。哦， 哇！你而家 AI 真系你圈住话啊，你执走呢个冷气机，我心情咧即刻执走。as a person 我识执嘅，但系要十五分钟执咯。咁佢 AI 可以即刻帮到我。咁而家对我嚟讲，就当系一个 tool。佢幫到我可以 做嘢做得快啲咁咯。但係暫時如果真係話我個 career， 我就覺得都唔會有特別。即系佢唔会特别 take over， 都一定要请你嘅， 都一定要揸机影相噶嘛， 唔系嗰人都要请噶嘛。 sense 同埋，我觉得人嘅经验啊，嗰啲嘢系你电脑。